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做你的众儿女，做跟随你的门徒，带着倾听的心专注在你话语面前。愿主的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领受主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培植一种主啊能够跟你一样的心境，体察你的心肠，主啊去寻找牧羊。谢谢主，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基督徒相信主以后，我们都非常盼望过一种生活，我们通常称为讨神喜悦的生活。我想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一个许多人讲多了变成一句好像属灵的一个口号，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什么是神喜悦的事情。那反面呢，是哪些事情让神心里忧伤？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刚才读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跟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这两段经文，来思想主的心肠。在圣经里面讲很多主喜悦什么事情，主难过哪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就看这两段经文。我们先来看十五章一到七节，这里刚才一起读的经文，这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那时候众税吏和罪人，大家知道税吏在犹太社会里面是有钱，但是是被鄙视的，都知道这个背景。罪人呢，这地方英文用 sinners 带引号的，意思就是说被人称为是罪人的，是社会的底层，被人看不起的，有点像印度社会里面最底层称为 untouchable， 不可触摸的，非常让人鄙视的一群人。这群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我们知道我们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靠近这些哀伤的，那些难过的底层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当时的宗教的权贵阶层，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你看他这地方对耶稣非常不敬的，耶稣其实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已经因为行了许多的神迹，他的威望其实在犹太百姓中间真是如日中天，连尼哥底母这样的一种称为是国家的领导人了，都暗自来私访耶稣。但是这群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其实非常对耶稣非常痛恨，所以他称这个人不太礼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犹太人一起吃饭是表示接纳，表示朋友的关系，英文叫 table fellowship， 在桌上一起团契的，所以犹太人坐在一起吃饭就是他的朋友。所以耶稣跟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被称为是下三滥的人做朋友，这些犹太的宗教权贵阶层非常不满。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心思，所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大家熟悉的故事，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了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只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地方耶稣用这个比喻非常明白的一个观点来告诉当年在心里好像耶稣跟这些罪他们所不耻的人交往，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他们一个信息，就是他的心肠。牧羊人，犹太民族是牧羊的民族，他们用耶稣用这比喻是非常那时候非常清楚的。我常常想到我讲到用一些什么哲学啦历史啦这些例子，师母说你能不能用一些我们生活通常的例子，你看耶稣讲到，我感到很惭愧，耶稣用飞鸟百合花羊群，这些都是犹太人一听就懂的。犹太人非常爱羊，因为羊 不但给他们生活的必需品，羊还是他们献祭的，所以羊是犹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你羊丢了一只，难道你不是去把那只撇在旷野？这地方旷野英文翻译成 open country，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不是一个撇在不管了，把它放在稳妥的地方，以后去到处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找到了以后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家。大家知道圣经的作者，特别像路加这样的人，是惜墨如金的人，他一旦在一些细节上，一些叙述的细节上多加几笔，就是他非常强调的地方。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一个老师告诉我们，法国作家莫泊桑写小说的时候非常用字非常精炼，然后写叙事的时候叙述的时候非常简洁，但是莫泊桑要是在某些地方多加一些文笔，老师就叫我们提醒，文学欣赏的角度，他说你要小心哦，这地方是作家特别用心的来写的。我们看路加也是一样，他特别写说扛在肩上，然后对邻舍说我们丢了那只羊找到了，快来给我们欢喜快乐来庆祝嘛。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例子，用犹太社会里面非常理解的一件事情，丢了羊你们都会把那几只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剩下了那只你就到处寻找，你们一定会这样做的。耶稣同样的来指出他的心肠，在天上天父和已经他被差遣来世上的人子都是一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位神对失散的灵魂的心情。我们在今天思想这个的时候，我们在常常想到说，我们读圣经常常想说神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就靠圣灵的帮助去行出来，有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你应该彼此相爱，应该彼此包容，彼此原谅，这些都是命令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也在圣经里面读到诗篇，读到箴言书，读到那些智慧的文学，我们去思想神的智慧，怎么样智慧的过人生。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常常缺乏去培养我们的一个，我们全人中间成长中间一个因素，我们人通常被称为理智、意志和情感。我们在理智部分教导很多圣经的真理，主要在理智方面，但是情感这部分我们讲的很少。我想今天借着这个刚才读的两段经文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培育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有神一样的心肠，圣洁的情感，我们该为什么事情高兴，我们该为什么事情忧伤。我们来看羊的天性，大家都知道，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啊，你可能读过，我是牧过羊，大家知道，我已经知道牧过自己羊是容易走丢了。昨天晚上也提到了，羊是这样的，羊很可爱，你在远处看很可爱，你要天天生活在一起呢，特别是要回家的时候，你让它回家它不太回家的，它哪里好吃的草它就会走到哪里去。我记得小时候牧羊的时候，有一次赶到山上去，那边是个悬崖，真的是让我很害怕。我的小羊真的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到那时候悬崖那边草都比较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那地方平时的牛跟草吃不，牛跟羊吃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羊就跑跑跑跑很边的地方去，我想把它拿回来是非常辛苦的，不小心自己就会掉下去。羊就是这样走了走了走了，有的时候呢，你多赶几只，那只就跑丢了，它有点像两三岁的孩子一样，在家里走了走了，那个就走到一个地方去了。羊很容易迷失。所以撒迦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像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神用羊来比喻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很恰当，除了他很爱我们以外，我们的本性里面是很喜欢随着我们的性情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所以羊容易走偏。所以我们随着我们的私欲，我们做出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走偏了。但是这位神差遣他的爱子来世间的时候，他来寻找那些失散的人。在路加十九章那里，耶稣提得很清楚，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走丢的人，那些迷路的人。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在这里主要是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敬拜，昨天晚上看下去有许许多多我们的同胞来到这里，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的， 许多人都是我们的朋友、社区里面同事、邻居，你们请来的。我看下去的时候，心里神给我一种感动，我们社区还这么多的朋友，他们没有常常在主的家中聚集来敬拜神。 John Piper 讲得非常好，他说宣教什么时候一定要存在呢？宣教就是在没有敬拜的时候就应该有宣教。宣教就是把福音带给人群里面，让他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将心灵献上来敬拜神。在任何没有敬拜的地方都应该有宣教。同样的也是，我们社区里面还有很多的朋友他们迷失了。如果昨天晚上我讲他们迷失了，他们可能会被冒犯，但是当我们这些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才知道我们走丢了。记得有一个人，在菲律宾人来到芝加哥，住在downtown的一个 hotel 里面。我这两天特别去查一下 hotel， 这是个很大的 hotel。 他走丢了，他一到芝加哥，刚到芝加哥把东西放在屋里面以后就出来，想芝加哥downtown很漂亮，就走了一圈，一走一圈就回不去了。但是这个人很爱面子，他走丢了就不说，也不问路。你知道他丢了几天吗？几天？他丢了五天。路上有警察有什么他就不问，他低在那不会五天，在街上都在走，爱面子到一个地步，就在找不到了怎么办呢？就到边上又看见一个走累那天找啊找啊，怎么就找不动，找不到那个楼呢？就在那又去登记就进去了，那行李都在另外一边，所以他就在另外一个 hotel 住了五天的时间。最后发现没办法要走了，那行李还在那边怎么办？可能重要证件都在那个房间，只好去问了。啊，那些不知道保安和警察告诉他，他说你叫，他说我不知道那哪栋楼，但是我记得我订的那个名字，旅馆的名字。他说那个旅馆啊，就在隔壁那栋楼。他不知道怎么角度转五天都没找到，可能第一印象被芝加哥的景色哈、被他吸引了，结果转了五天，爱面子。当我们的同胞来这里，特别你们在我们中间，如果也有慕道的朋友，你可能被冒犯，我怎么走丢的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一群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曾经走丢过，但是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走丢了。我们还看见神来寻找，他是怎么找的？他把那九十九只安慰顿好的去找，这个英文里面是到处找，不断的找，那个时态，直到找到了，意思是找不到就不休息的。我今天早晨还在那里有一段早点到这里有点时间，打开这个手机来看一看，看了一个故事，今天早晨看到的，是个深圳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深圳人，他姓孙，孙海峰，他在2007年把4岁的孩子丢了。他本来在家中附近玩，走，没想到过了大概50分钟，他太太按门铃，孩子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这位孙海峰先生，我不知道现在他找到了没有。他的妻子、他的朋友在深圳市满山遍野、街道条条街道在寻找他的孩子。在国内很多拐卖孩子的人，拐骗孩子。他找了多年都没找到，一条一条街道走，一条条一个个城市找。我看到最近的报道说，他走了大半个中国，再找他的儿子叫孙卓。那种痛苦，那种慌乱，可能我们体会不多。我自己有一次体会，没他们那么严重。有一次我们儿子大概也没有5、6岁的时候，到沃尔玛去了，我跟师母在那里不知道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儿子走丢了。我一回头，你还在哪去了？好在在沃尔玛不大，哦，我们两个就是疯了，昏头到处找。哎，他跑到一个 video 那边去了， video 那边有个东西可以摁的，5、6岁可能刚刚够得着，在那里摁。他一点都不觉得他走丢了，只有爸妈觉得他丢了，他很享受了。 他没见过这个东西，没玩过，碰一下，哦，上面有个东西，碰一下，他在那很开心。他哪知道刚才几分钟他的父母是怎么慌乱的？你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里面是有拐卖这些很让人痛恨的事情啊，他就一个孩子啊，就觉得特别的。这地方神已经有九十九只了，意思就是很多了，那难道在乎一个吗？大家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妈妈忘记十二个还是三个孩子，她常常回家的时候一个个点点点点点点，有一天，当然平时都很开心啊，一个个谁谁不知道怎么点点法都到家，有一天点点点都缺了一个，这是真实的事情。你觉得这个妈妈会不会说我已经有十一个了，那一个算了，会吗？不可能啊，我们都做爸爸妈妈的，这里全家到处找，到处找，床铺下哪里角落平时捉迷藏能够藏的地方都去找，家里没有了，到刚才去的地方回来的地方到处找。我读到的那个故事是后来那个孩子没有找到。你也可以怪呢，父母粗心等等，但是我想这地方强调的是那个心情，当你所爱的你的儿女丢的时候，你那个心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情，就是天父的心肠。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昨天晚上真的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我们非常的欢喜。但是我特别感谢神，几乎我们每个节目弟兄姊妹都把福音信息，连相声都会把那样的福音信息讲得那么好，我非常感谢神。我跟师母回来的时候，我非常感恩，我们还蒙一位属灵的长辈给我们的鼓励，说哇，弟兄姊妹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我们的心要常常思想主他忧伤什么事情，他喜乐什么事情，借着看的喜乐，找他的时候扛在肩上，刚才讲，然后开始大 party 欢喜快乐。耶稣告诉这群攻击他的人，天父的心肠，天上是开大 party， 一个灵魂归向主，一个灵魂悔改，天上都是开大 party 的。也是今天早晨我也看到一个姓彭的，彭高峰，他的儿子也丢了，叫彭乐乐，也丢了，但是他是属于丢孩子中间幸运的一个。后来他找到了，在湖北。你知道找到的时候他开多大的 party 吗？他把我不知道是几百人还是请了一个工业园区里面很大一个地方，租了一个地方，把他的亲友请来，大吃大开很大的 party。我那个丢失的乐乐找回来了，他名字很好，叫乐乐。我们家孩子也叫乐乐，不太能叫他，就是他的名字就跟他的父母的心情一样。乐乐找回来了，乐乐找回来了，快来，请开了很大的一个 party。那个快乐就像一个灵魂归向主的时候天父的心情。在多年以前，前几天一对夫妇来看望我们，他是从台湾回来，曾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同工十多年了。有一次他的小组，内部有小组，一对夫妇信主了。我跟师母都觉得不太可能，他半夜大概十一点左右打电话说，牧师，一轩信主了，一轩，一万信主了。哎，我跟师母觉得不太可能嘛，不太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好像多坏，是他们很平顺很成功，这不太可能。但是弟兄不可能说谎，我就跟他一起高兴。高兴过后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这里他要祷告，我们在为他决志祷告，在这里我还在那里，我跟中心为一轩祷告，一轩接受了主，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两个哭了，我跟中心哭了，那一轩就看着我们，为什么哭呢？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哭了。我说，弟兄啊，你以后就知道了。感谢主，他们也在中国，希望他们也能够带人体会那份喜乐。那个眼泪是看到一个弟兄，一位慕道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弟兄，神的家又添丁了，成为神家的一员。那种看到寻找的人被寻见，神被寻见，回到神家，那份欢喜，那个不是哀伤，是欢喜的。 所以我想这地方神的欢喜是这样的一种欢喜。所以我给你鼓励大家有这样的 party， 可以这样的 party， 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为他开大 party， 为他欢喜，为他快乐。天上的父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看神的忧伤什么事情。刚才读了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那里，我们看见这地方耶稣的心情有一个很大的跟群众的心情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耶稣快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远处还在远远的地方，我们能看见那时候门徒的心情。路加十九章那里快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有群众就开始大声的赞美神，在三十八节这里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然后法利赛人就不高兴嫉妒，要耶稣责备他的门徒。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呼叫起来。这时候是一个很气氛很热烈，这位要来的君王进到耶路撒冷城，群众非常的欢呼开心，在那里敬拜我们的耶稣。然后突然间耶稣心情跟他们非常的很大的反差，耶稣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四十一节这里一直到四十四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围绕你，四面困住你，并且要扫灭你和你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这地方没有像群众那么兴奋，他的眼睛穿越时空，看见这座荣耀的城即将要被罗马人毁灭。他不只是看到要罗马人毁灭这城他感到难过，他是看这里面的百姓是被称为神名下的城，里面神的儿女却不知道神眷顾他的时候。神差先知来把他们杀了，神派他儿子来的时候最后也被他钉死。所以耶稣这地方来是看见即将毁灭的耶路撒冷，他里面心灵的状态。大家还记得挪亚洪水之前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大家可以翻一翻看见神的心情。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可以一起翻到圣经，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六节那里，我们翻到一起来读，来体会体察神他的心情。创世纪第六章五节六节一起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是人自己的罪使神忧伤。圣经里面讲很多神忧伤的时刻，都是因为他的百姓背逆他，他差先知差使徒去传递他的信息，但是一个一个被鞭打甚至被杀害，最后连他的儿子来的时候也不例外。所以神心里看到他的百姓的罪恶，他非常的忧伤。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也提到圣灵，他说不要使神的灵担忧，因为我们原是受他的印记，意思就是我们是归属他的。所以神担忧什么事情呢？忧伤什么事情呢？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上下文里面都是提到我们的口舌的罪，我们心灵的罪，我们提过。所以神忧伤的时候，当他的儿女犯罪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心里忧伤。耶稣这地方忧伤是看见神差他的使者来传递信息，拯救他们的信息，是为他们灵魂真正益处的信息，却被拒绝了，而且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是他们 不知道里面的罪，使他们没办法体会到神原来差使者来到他们中间。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城要毁灭了，有一个人派来从外面来拯救，说赶紧逃了，很快就要毁灭了，你却把这样的使者杀害了。差遣这样使者那位救主一定忧伤心里，我差使者去拯救你们，你们却把他杀害了。这就是耶稣当年的忧伤。当然到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提多将军派兵来剿灭耶路撒冷，这已经是大家熟悉的历史。耶稣看见那时候一块石头都不落在一块石头上，简单来说就是被夷为平地。耶路撒冷被屠城的时候，那些悲剧的故事，血流成河，那已经是众多世界历史中间悲伤的故事之一。但是这样的悲伤故事不是被杀害一个屠城那种惨痛的使这位救主忧伤，是忧伤的是他不断差遣使者来传递拯救的信息都被拒绝了，连他自己来的时候也被拒绝了。当我们出去邀请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拒绝的时候。我昨天非常感谢神请了很多的人，但是我相信也有被去邀请被拒绝的。我也看到个别昨天晚上非常的欢喜中间，也有个别听到福音的时候，听到神的时候，脸有特别的表情的。我虽然坐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位先生不愿意听信息的，这让我心里忧伤。因为来到这里是欢乐的地方，民族的节日，有吃有唱有跳舞有欣赏有快乐，怎么会讲一些宗教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让他心里厌烦，这样的事情也让神的心忧伤。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心思祷告，很多两个月来的预备，其实不只是让我们社区的朋友开心而已。虽然有一些人解读错了，你们很好，给社区提供机会，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在海外需要一个心灵一个寄托的地方，你们做得很好，有很多的称赞，但是那个称赞都不在点上。我们可能很开心，做牧师的听了觉得哦，我们好像这社区里面还有点价值，但是另外一种忧伤神看下去很可能就是热闹，听到福音，听到十字架，脸就低，头就转开了。我们在培养一种圣善的一种神圣的情感的时候，同时两样的，一方面看见神喜欢喜悦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我们眼睛发亮呢？不是一栋豪宅，不是一个好的工作，不是中彩的，也不要买彩票，而是看见有一个人悔改了，信主了。不久前在大会里面听到一个弟兄告诉我，我们有两位学生信主了，那个眼光表情那是对的。我最近还听到多位弟兄姊妹私下告诉我说，我们在内部的会有一位姐妹在那里对福音非常有负担，我非常感谢神，这是在后面讲的。我们更多需要这样的人，看到世上的灵魂，我们能够体会神一样的心情。神忧伤什么事情？神喜悦什么事情？最近我有一件事情特别感动，早晨通常起来跟师母有时候做给孩子吃，做什么放在那里，孩子就吃完很快就上学了。突然间有一天早晨，孩子也大了，十五岁的女儿去问爸爸，爸爸你会不会很累啊？哎呦，这个心感觉，大家不要嫉妒啊！我不知道十五岁是不是够大了，开始体会哦，父母好像早晨起来还蛮累的。有的时候会问妈妈：“你很开心吗？”当然，他不知道妈妈开心什么事情，妈妈忧愁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妈妈如果一对叔叔阿姨吵架了，妈妈的很忧愁，她知道了，因为电话里偶尔有些姐妹声音太大了被听见了，她听不见你在讲什么， 但是那个声音可能会安娜会听得见，她在别的房间。但是她妈妈很忧愁，因为看见叔叔阿姨吵架了。孩子长大了，有一个标志是他能够体会父母喜欢什么事情，父母哀伤什么事情。不只是某个东西，我们看弟兄要点头哈，很高兴肯定。不只是孩子把东西买礼物哦，不是他画个画，那个孩子我们都很已经很高兴了。但是突然间哪一天他会告诉你，爸爸你喜欢什么，妈妈你喜欢什么。你想想我们什么时候让我们的主喜悦呢？也是一样的，主啊，这件事情是你高兴的事吗？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的主在天上非常喜悦，非常高兴，不只是你们的牧师是否很高兴，不只是很多人来到这里听到福音，我看见我们弟兄姐妹那样的预备本身就蒙主喜悦了。今天早晨一位弟兄告诉我说，这两个月来我们练跳舞那个时候已经很高兴了，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舞跳得很好了，歌也唱得很好听，我这两三周来都在哼喜乐的河，因为师母在弹，我在哼。我说：“哎呀，不知道谁选了，能够把这两个歌并在一起。那是1942的影片的主题曲，它能够跟我们小敏姐妹的歌能够并在一起，都是小敏姐妹写的。那么优美的诗歌，带着呼唤，带着邀请，带着见证。如果你看了1942的时候，还带着很多很哀婉、很多悲伤的一些过去战争带来的，但是喜乐的河、快乐的河。”永远慢慢的缓缓的流进我们的心窝。我就在这两周几周以来来哼这些歌，来思想主啊，你用这些能够带给我们社区的朋友看见，有一群人我们不完美，不比社区的朋友好，我们的家庭的问题也不一定比他们少，但是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想到这些见证的时候，预备过程中间心里就非常的喜乐，真的很高兴。我可能这首歌还会继续哼下去，想到特别是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愁一起洒落。有些唱歌小孩还有动作这样洒掉。我讲的是体察神的心境。社区的朋友听到福音，我们非常感谢神，当然我们更希望将来听到福音有人愿意来到这里。我刚才提到，当我们在 reception 在接待主那里，有几个弟兄怎么眼睛真的直直的盯着他的朋友，他不只是在这里教会有个责任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塞纳帮助朋友，他在那等着他的朋友来。请问如果你在还没信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在那里眼睛守望，用心灵来期待你到来，希望能够陪伴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这地方是有朋友在这里，然后再有机会听到福音，对你一生对你灵魂的归宿有真正益处的这样的朋友在教会里，那样的朋友是不是有福气呢？ George Miller 是被称为是孤儿之父，他一生带大概上万人的孤儿归向耶稣基督，他曾在英国也是世界成为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他拯救了许多的孤儿成为有出息的人，社会有用的人。但是从福音的角度，他带领许多孤儿归向主。这位讲的不是他孤儿的贡献，而是讲了他有几个朋友没信主。穆勒是一个一生经历许许多多上帝祷告蒙应验的这位圣徒，他有几个朋友没信主，他一辈子都在为他们一个一个的祷告，就像他为孤儿院的一个一个孤儿祷告一样。在有一个朋友，他许多朋友就他一生在世的年日，一个个看见他的朋友归向了主，都是欢喜快乐的时刻。但是有一个朋友到他临终都没信主，但是穆勒他的笔记里面都在为这样的朋友，包括这个没信主的朋友祷告。但是穆勒过世以后，弟兄过世以后，这个朋友也信主了。所以穆勒用祷告所守望的这些灵魂没有一个失落，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拣选，你一直祷告，有人好像一生都没归向主，你会失望，会灰心。我们效法圣徒，像穆勒一样，你有朋友，有同事，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就在我们中间一位弟兄，他的岳父病年纪大了，病严重，在病床上，他几乎求他的岳父说，爸爸，这样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要？我想到这事情我都会有眼泪。这是真正知道什么是与我们亲爱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更多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肠，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要？人会看见我们是否珍惜这样的宝。主日许多人可能礼拜天去打球啦，去玩耍了，但是我们在那里去敬拜我们的神。礼拜六我们可能来到那里，可以许多人去很多地方开心的，但是我们在排练，一遍又一遍的排练，为了什么？因为主喜悦我们这样做，将一台戏献给社区，献给我们的神，把他们带向耶稣基督。我想今天这是一个极好的时候来思想我们昨天以来，这两个月以来在神面前的预备。但是昨天晚上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时刻，不是结束，是个开始。我们继续用祷告来为这些我们所邀请的朋友，昨天在这里听到福音信息，看到我们表演领受信息的人，我们用心灵来守望，为他们祷告，不忘记他们的灵魂，特别你所邀请的，一刻都不要忘记纪念他们。我们来体会那份喜乐，他们归向主，神给你们，给你内心那种圣洁的喜乐。我相信这种情感常常在你心中，在默想，在练习来体验的时候，你的脸上，你的生命会非常不一样。你会为正确的事情来喜乐，为正确的事情来哀伤。孔夫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好像仁智的仁，智者仁者都像山一样，喜欢高山，因为高山供万物给世界，像大水一样，可以非常的柔和，可以流入各种地方来滋润生命。但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乐主所乐，爱主所爱，那圣洁的情感不断的被操练，我们的性情里面情感的部分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当你的儿女再次聚集在你面前来思想更像耶稣这样的话题，更加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将你自己，主啊，为什么事情忧伤，为什么事情喜乐，能够显明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孩子，感谢你为在会中中间许多弟兄姊妹已经在为自己的亲人同事朋友不断祷告，也邀请主你纪念主啊弟兄姊妹的摆上，帮助我们内心不断因着操练圣灵的帮助，能够培植一份像主一样的情感，为世上的灵魂，为迷失的羊我们忧伤，为一个灵魂归向主，一个灵魂悔改，我们都大欢喜快乐。谢谢主，衷心祷告奉耶稣的名。